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51章，而家我就尽量唔去睇头顶喺黑暗里面挂住嘅嗰几个干尸，配合住眼前嘅呢五个所谓嘅人讲：啊，你哋嘅意思系话呢啲报番就相等于系干扰住我哋嘅视线嘅鼠，咁既然系咁，应该点样出去呢？那个小姑娘啊，指住一个方向讲： 嗱，你哋咧就闭上眼睛，一直向前走，无论前边出现乜嘢。 佢就指住我哋嘅前方，两隻手就伸到直一直，眼神突然间就变得有啲呆滞。这个时候，豆腐就好疑惑咁讲：，咁既然你哋都知道咗出去嘅办法，点解你哋仲会喺个原地度打转嘅？我心谂弊啦，你咁讲咪即系刺激人哋，八成呢五个人就系被困咗喺呢度。虽然佢哋谂出咗出去嘅办法。但是就出了意外就死了。豆腐这一问，那岂不是要刺激他们？他们怎么答？难道他们说：哦，是啊，我们已经找了出去的办法了，但是一个不觉意死鬼了，尸体就掉在你的头壳顶上，这样就是找死。果然豆腐这句话一问，对面几个人就立刻沉默了下去，眼睛就直不甩地掘住我们三条友。豆腐咁一睇就觉得有啲唔妥啦，佢又缩一缩个膊头，打住哈哈咁干笑讲：罗老哥，你唔好用呢啲咁嘅眼神嚟睇住我，睇到我毛管都冻晒，出唔到啊，出唔到啊，我又唔系话笑你哋。为咗唔等呢五个所谓嘅人发飙，生出啲咩意外，我即刻转移话题，闹咗豆腐一次讲：嘿，这个方法还不是人家刚刚想出来的呢，还未来得测试嘛。好在我们就遇到考古队了。不是的话，以你这样的 IQ, 这一世都不用自行出去呢。唉，不如我们试一试呢。听到之后，这五个人那些古怪神色总算就退低了一些，岌了岌头。在这种环境之下，叫我眯埋眼向前走，我实在做不出。亦都唔系话惊嘅，而系话唔睁开眼睛咧，就冇办法察觉到周围个危险。万一呢五条友事实上系想加害我哋嘅，咁点办啊？于是我多咗个心眼，叫豆腐咧就眯埋眼向前走，我就半眯住眼，炸加衣眯咁嘅样啊，跟喺佢后边。一行人就排成一条中队，无声无息咁向前走。由于我系半眯住眼。咁所见到嘅嘢就有限，喺朦朦胧胧之中，突然间前边就出现咗一个人，系嗰个考古队嘅小姑娘，一块漆孔流晒血嘅面几乎就贴住我，我心里边砰一声，用好大嘅自制力，先冇叫自己叫出声嚟，冷静冷静吓。我心里边不断咁提醒自己啊，呢五个所谓嘅人既然会现身，就唔会有恶意。真正有恶意嘅软种子咧，都系会匿埋嚟害人嘅。我就将呢个眯埋只眼啊，彻底咁眯上咗。过咗阵间，我突然一下子就撞到咗豆腐嘅后尾枕，擘大眼一睇，见到豆腐已经停咗落嚟，我身后边。就显然咁飘荡住层层嘅布幡，而眼前出现咗一道紧闭嘅木门。哎呀，行咗出嚟啦！萧正亦都松咗口气，好惊喜咁讲： 哎呀，呢个方法真系有效啊，好犀利啊！ 佢拧转身一睇，突然间讲： 咦，佢哋五个人去咗边呢？ 豆腐嘅神色亦都沉咗落嚟，讲：仲喺里边。佢哋早就已经死咗㗎喇。我有啲意外惊讶咁讲：吓，乜原来你都知道啊？豆腐岌咗下头，佢讲：唉，你当我真係傻嘅咩？从佢哋一出嚟呀，我就知道有啲唔妥啦。佢哋身上着嘅衫个款式一睇就知道係几十年前㗎喇。而且啱啱係五个人喎，傻嘅都知道啦。 萧正亦都听到一头雾水，佢讲： 你哋讲乜嘢啊？咩已经死咗啫？你哋嘅意思系头先嗰五个人系死人？边有可能噶？ 豆腐睇动萧正就好唔爽，亦都一啲都唔客气，佢啊双手抱住喺胸前讲：你哋啲女人啊，就真系头发长啊，见识短。我以前啊听讲有猛鬼指路。就是呢一啲枉死嘅人冤魂不散，以为自己冇死，然后啊嗰啲鬼魂就始终喺一个地方嗰度氹氹转，永远啊都唔可能离开啊。萧正听到啊捋捋条脷，突然之间佢又讲： 吓，呢个世界上真系有鬼嘅咩？ 豆腐不知咁啊笑咗一下，呢个咁嘅问题你自己去研究啊，呢个咩宝殿啊？古古怪怪，我谂唔会等你失望嘅。萧正就系咁俾豆腐咧就激到弹弹下，佢又哼咗一声。两个人本来咧就唔答嘅，咁萧正呢一阵亦都唔客气啦，佢又讲： 哼，就算有鬼我都唔惊，有圆圆喺度保护我。 豆腐一听到啊，呆一呆，皱一眉头，睇嚟佢系谂紧点样去反击啦。过咗阵间，佢一蹬脚。捻住把声学女人讲： 切，圆圆呢亦都会保护我嘅。 萧正啊，激到佢好靓只眼啊，瞪到圆一圆讲： 你真系无耻！ 豆腐就厚住面皮讲：我就系无耻咁嘅主嘛。萧正啊，真系好无奈啊，佢啊摇住我只手讲： 你睇下佢啊！ 我心谂：唉，佢两个咁嘈起上嚟，最蚀底嘅都系我。于是我即刻转移话题讲：哎呀！而家唔系讨论呢啲事嘅时候啊，快啲谂谂点样样将顾文敏佢哋救出嚟啦！我哋咧就有嗰五个人喺度指路，可以脱困啫。咁但系唔知道顾大美女佢哋有冇咁好嘅运气啊？萧正见我唔帮佢，佢又有啲郁闷。豆腐啊摸一摸个鼻，压低把声讲：系啊，对唔住啊，我将你嘅小妾得罪咗。我喺个头度刮咗一巴讲：咩小妾啫？再乱鬼咁安置我，割咗你条脷啊！豆腐啊，扁咗下嘴，用一个最简单嘅方法嚟问我：嗱，如果啊，佢哋两个跌咗落水，你救边个先啊？我冷冷咁讲：佢哋都识游水啊嘛！豆腐钳咗一声讲：哎呀，咁，如果佢哋两个同时俾个粽子捻住，咁你救边个先啊？我听到。脑里边啊，忽然间闪过顾文敏嘅影，刹那之间明白过嚟。越系呢一种时候，思维反而就会越清楚。我突然间发现自己其实系更加愿意同文敏喺埋一齐。至于萧正，我细细咁谂咗谂，似乎真系愧疚多过感情啦。感情呢一种事，当断嘅时候唔断，反而就会伤人。我心里面已经暗暗做了决定，回去就将这件事解决了。对于萧正，与其说喜欢，不如说是责任和愧疚感算了。但是这阵子豆腐的话就等我明白过来，我真正喜欢的还是顾大美女。如果勉强和萧正在一起，对她真的很不公平。但是眼看下这种情况，我都冇心思去谂呢啲嘢，更加唔适合话挑明呢啲事。于是我同阿豆腐讲：而家唔系讨论呢啲嘢嘅时候，先谂谂点样救人先啦。萧正就坐埋一边喺度干屈起，我啊亦都懒得理佢。我啊同豆腐商议住点样救人嘅对策。豆腐啊提咗个主意啊，佢讲：啊，咁既然咧吓影响判断嘅系啲咁嘅报番，我哋干脆啊将呢啲报番全部扯晒落嚟咪得啦。佢呢个办法啊真系直接而且有效。报番全部扯落嚟，虽然系好费力费时嘅，不过点都比困喺呢度系好啊。考古队里边嗰五个人，最后岂不是就系咁样样活活咁困死？我又猛然谂起。嗰啲挂咗喺房梁上边嘅尸身，忽然间心里边就打个突，心谂唔系喎，佢哋点解会被吊咗上去嘅？谂到呢度，我啲脚汗又似从个头度飙晒出嚟，我心谂唔通除咗人头掘地鼠之外， 喺呢个暴翻迷魂阵当中，仲有其他害人嘅嘢。咁样一谂，我脑里边即时就闪过嗰一对悬空嘅脚，一时之间即刻毛管都冻晒。冇错，考古队嘅人唔系被困死嘅，佢哋可能系遭受到嗰样嘢嘅毒手。唔得，我必须快啲将啲人救出嚟，迟一分钟就会多一分嘅危险。谂到呢度，我亦都只能够用豆腐嘅呢个办法啦。当即两个人就系咁将啲布翻向下扯，呢一啲布翻真系相当厚实嘅，扯起上嚟好嘥力嘅。一喐呢啲灰尘啊，扬到周围都系。萧静啊，仲喺度干屈气啊，见到我同豆腐啊灰头土面咁，亦都即刻过嚟帮手啦。比起以前嘅大小姐脾气，而家就真系好咗好多啦。一边做嘢，我哋一边就喺度叫住尊瑞佢哋几个人嘅名。不过叫咗一阵间，豆腐觉得有啲唔妥啦。佢讲呢啲暴番系主要通过视觉去影响参照啫，但系总唔会影响声音啩。我哋叫咗佢咁耐，佢哋就算唔出嚟啊，应该都答一声啊。系噃，点解连啲声都冇嘅？萧静而家亦都灰头土面，佢系抹住面上嗰啲汗，紧张咁讲： 佢哋会唔会已经遇咗险啊？ 就喺呢个时候，话音刚落，喺个暴翻深处，砰咁样样传出咗一声嘅枪响，跟住又系几支嘅枪喺度扫射嘅声音，惊破咗呢一个宝殿嘅沉寂。睇嘅样子，我估计就冇错啦。钻碎几个，亦都系收埋咗热武器嘅。不过佢哋而家究竟遭遇咗乜事呢？豆腐喺情急之下谂住冲过去，我即刻拦住佢讲：喂，呢啲咁嘅枪声咁密集，你就知道梗系大范围嘅扫射噶啦。你而家冲入去，当你自己系柯柏文啊？豆腐即刻讲：咁点算啊？古大美女仲喺入边噶喎。听豆腐咁讲，阿尊瑞而家就已经俾阿豆腐自动咁忽略咗。啲枪声就持续咗好一阵间，突然之间就停住晒，周围又是恢复返死一般咁寂静。我哋嘅呼吸亦都慢慢沉重起上嚟。呢一种咁嘅寂静，好似就係暴风雨前夕嘅宁静。枪声停咗，是顾文敏他们解决了危险，还是他们被危险解决了呢？豆腐用眼神示意我，问我应该怎么办。我就不可以坐以待毙的，我对萧静说：你留在这里，我和豆腐入去找人。萧静猛地拧头说： 不用，我要和你们一起留在这里，我好怕啊。 豆腐亦都不知道点解，跟住萧静啊，硬系唔啱嘅，将我手一揈讲：，唉，而家知道惊啦咩？早啊叫你唔好跟嚟噶啦，我哋去救人，你啊自己留喺度啊！讲完，佢啊扯住我冲入咗暴帆入边。我对阿豆腐咧就比较纵容嘅，但系见佢咁样嘅语气，亦都不由得怪责咁讲：，哎呀，就算你哋唔妥啊，佢毕竟都系个姑娘啊，小豆。你个态度真系唔得㗎喇。豆腐一听，佢又搣埋个嘴讲：早唔嚟迟唔嚟，偏偏你一开店佢就过嚟，反正我唔信佢。你个人呢就真系太注重呢个咩责任感，责任同埋感情唔可以混言一谈㗎嘛。讲完佢又挥一挥手讲：唉，得啦，好男同女斗，我以后呢就唔搵佢麻烦啦，唔得你呀，快去救人啦。我哋两个岔开咗话题，亦都唔多讲啊，当即就向住之前声音传嚟嘅方向就奔咗过去。